花生就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郑经翰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咁啊，即系其实呢排咧，如果你嚟紧吓下个礼拜，咁啊众所周知啦，咁啊张德江就会嚟香港啦。咁啊正就因为佢落嚟香港咧，佢又系仲麻捻烦过呢个阿习近平嘅， 好捻紧张。 系咯，哇高 鐵，我收到个 message 好紧张。 高铁嗰啲友又要白，又唔可以即系翻工，系咪？即系嗰班友仔全部都系呢个咩噶嘛？咁跟住。而家有人洗版啦，就攞下邊個呢個謝咩文話，即係呢個嗰陣時即係 謝婉文 啊，謝婉文啊， 我都知你估你講到呢個 係啊，即係攞嚟洗版啊，大佬啊，咁啊張哲仁叫佢話下跪添啦，淨係咁，所以你見到有幾 Q 咁乞人憎嘅，即係你嗰一個張德江係 咁，我覺得咁樣。即係反而我覺得我有興趣咧探討咧成個民主派嘅反應嘅問題。 係啦，咁民主派就而家咧原本咧杰哥咧就講到明，一開始就話唔去嘅，係咪？咁而家就聽聞就係話呢個就呢個酒會之前就會有一啲見面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就會考慮見啦，而且 唔係我覺得泛民主派咧呢次咧都係即係太過咧係章法大亂嘅。如果你問我， 最亂嗰個民主黨好似。 民主党反而好清楚喎， 唔系四 下下都湿，下下都湿晒，我觉得佢 啊四方湿啫， 下下都湿晒， 不嬲都乱晒龙嘅民主党， 成个民主派。 阿刘慧卿就话去见啊嘛，但系之后咧，佢嗰啲党友就话唔去嗰个晚宴啊嘛， 系啦， 即系你唔系好明 会先至话唔去。 我觉得最戆居一样嘢，你。见唔见呢其实系同你对个政治形势嘅分析同埋判断，甚至乎我对老共嘅态度咧，系一个重要嘅 implication 嚟嘅。嗱，虽然咧唔系我揸旗啦，但系如果你问我成个泛民主派，一有收到呢个邀请嘅时候 ，OK， 张德江会嚟嘅时候，喂，其实我哋已经倾咗好耐，究竟我嘅姿态应该而家对老共点啊？特别系后雨伞时代、后政改嘅时代。同埋梁振英繼續當權嘅時候，喂，我應該點樣對特區政府？我 attitude 係點？我對老共究竟我係點？ 其實呢啲咁根本嘅問題，其實每個黨、每個泛民主派政黨一早已經傾定 了，冇錯， 唔需要諗咁耐啊！每一次都 即係吳博，你已經講咗個問題嘅核心。所以如果人哋話嚟嘅時候，其實佢都係支持你嘅嚟啫嘛。我嘅政治態度，我對佢嘅形勢嘅判斷，就已經係我策略。系嘛？正如老毛当年，你对点样对住呢、這个蒋介石喺呢个双十嗰个所谓嘅谈判里边，即系国共嘅第三次合作里边，人哋系好清楚自己嘅态度系点。如果你嘅党系真系认真 professional 嘅话，其实后政改年代已经可能写咗十板纸，我对形势嘅分析同判断。所以咧，每一次我做每一个行动，都系跟呢十板纸我嘅立场。我嘅形勢判斷，我嘅分析嚟做噶嘛？喂，你今次我見到真係，唉，笑到碌地。如果你問我，我唔需要寫嗰十板紙啊，我亦都冇時間去做呢啲嘢。但係你問我，梗係唔撚見佢啦，即係我唔撚屌你啦。你同我搞咩出嚟啊？你個梁振英做乜嘢啊，哥？你估你輸尊降貴嚟到香港，我一定要見你嘅撚樣嘅。喂，所以我哋有個網友講得啱啊。系咪 Daniel Lee 啊？如果冇記錯，佢寫一篇文喺我哋花生 group 嘛。我雖然我未睇內文，但我睇到阿曹總理 call 佢嗰段嘢出嚟啊嘛。喂，我哋嘅戰場街同佢喺會場外啦，戇鳩，你濕撚曬咁點撚搞啊？喂，而家我要俾顏色你共產黨睇啊！回歸十七年之後啊，你搞到我哋一國兩制冇咗，名存實亡，你玩鳩咗我哋咁撚耐啊！我仲見你個撚樣。 你話吹和風就吹和風噶啦， 屌你老味啦，真係戇鳩到話俾你聽。所以泛民主派點解成日俾呢個本土派入呢？ 係 根本係政治分析係錯誤啊嘛！喂，而家先要俾顏色佢睇。我俾你聽啊，共產黨啲人係好叻嘅， 你真係唔撚見佢嘅話，佢真係鬼佬翳嚟嘅。佢啲中間話俾你聽， 係咩？ 我估啊，我估咋？ 咁你要好似即係， 因為佢做契弟嘅時候，佢真係契弟嚟噶嘛？ 咁你要真係好似對付呢個奧斯卡媽咁樣樣 cap 佢圖先。 唉，我都冇心機，本來冇乜留意。喂，大佬開頭梗係唔去啦，人哋又叫你唔知俾張相，佢又叫你唔知簽乜撚嘢，簽乜嘢，你梗係坐喺嗰度戇居啦。咁你都有藉口啊嘛。但係嗰啲係枝節嚟嘅啫嘛。 嗯， 係咪？ 唔係，最重要係你雨傘運動之後。其实雨伞运动根本就是一个反面嚟啫嘛，其实全面破局噶啦，基本上即系中央落咗个 order 落嚟，唔俾你去真普选，跟住你就搞一个雨伞运动，系全面反面。咁而家中央政府冇话改变佢政改嘅立场，冇呢、這个即系八三一决定仍然生效。咁但系点喺呢个情况之下，你有乜嘢嘅即系理由要话要再即系见呢个中央嘅官员咧？ 佢我谂佢点咧？如果我开价啊咁样，第一。你系咪叫梁振英落台噶？佢唔捻落台，我唔捻扫你。呢个只其一。第二，喂，你嗰个酒会 唔系冇可能嗱？ 你有个正式嘅会议，喂，你真系同我倾吓？刘兴最中意讲同我倾。喂，你攞个正式嘅会议啦。 嗱，呢个 冇行埋一边，你唔好玩呢啲嘢。 呢个唔使倾噶啦。你知唔知林明？ 你唔好，你叫我企埋一边嗰啲咩40分钟啊！而家除嘅一个人啊，屌多余！ 你知唔知林郑讲咗啲乜嘢啊？林郑已经爆咗响口，就系话你唔好指望咧，呢十几廿分钟里边咧， 咁咪唔好谂指望咯。 咪即系你既然咁样讲到嘅话，我唔使理你啦，唔捻使骚。 咪所以泛民主派咪对形势基本上咧都系乌下乌下咯，即系证明系冇检讨。由呢个雨伞运动之后，再到政改否决之后，其实。你問我，我真係可以講得到俾大家聽，其實係冇輸冇贏，大家都其實老公仲驚過你，所以唔好妄自菲薄。我越諗越覺得我呢個道理係啱，因為大家雙輸啫嘛。嗱，你八三一落閘嘛，落三道閘落啊，你夠膽你就落，係咪？你估你而家可以喺香港，你下下咁對付李波啊，對住我哋啊，你對李波得，因為佢係你自己有，你老婆係大公報。你就係透過嗰度攞咗啲線返去，你就以為佢老婆唔敢喐你，你敢對我哋？戇鳩你都真係，我真係驚你有牙屌，係咪啊？泛民主派要有咁嘅吉士同埋勇氣咧，面對老共咧，老共先至唔知道發咩招話俾你聽。即係正如而家不斷有好多人喺度諗緊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究竟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後政改時代啊？2004，唉，唔使咁心急啦。最急嗰个系共产党，最急嗰个系习近平，因为谂住香港作为一个示范嘅单位，呢、這个示范单位话俾你听，已经系完全系即系烂捻晒，系咪啊？窗又烂嘅，厨房又煤气炉又驳唔到入去嘅，屌入去厕所啲水又唔得嘅，你惊佢？时间喺我哋嗰边，那个道理就 最主要问题就系你中国嘅经济下行紧啊嘛。咁你即係讲真的，你要即係管治香港，我哋主要就係一啲维稳费去俾即係香港建制派人士。咁但係你经济一差，咁维稳费一少，咁你就即係香港。 咪同埋我觉得呢泛民咗。佢邀请嗰几个呢，哇好心你事前倾下好唔好啊。 唔咁佢哋有。 喂你哋真係好似呢，係好似我哋成日都讲个囚犯两难对局。喂你事前倾下，你唔好计李国麟啦。你何秀兰、梁家杰同埋刘兴人哋邀请你三个嘛？喂，你各自出嚟讲，嗱一个话去，另外一个话唔去，咁唔去嗰个系咪有道德高地啲啊？我又唔觉、啊， 系咪？有嘅，开头嗰阵时有嘅，即系你起码你见到杰哥同埋四方，即系两个 pairing 嘅时候， 咁你事前倾，大家个同一嘅答案，统一嘅答案得唔得噶？你作为一个泛民主派阵嘅，人哋明明系分而治之噶啦。Divide and rule 嘅喺呢度问题上， 咁即系证明啫。 喂，冇理由我哋三条友都唔谂倾掂，逐个人喺度俾人搏咪答啊！你有冇搞捻错啊？ 咁呢个咧， 喂，我睇完电视之后，我真系答低。 咁就何秀兰就要负责任啦，因为何秀蘭， 因为点解？我话俾你听，我答案系点解？因为九月嚟紧选举， 咁系， 大家都要攞道德高， 即系各怀鬼胎咯。 我唔觉得一定沟通系死，不过问题你嘅形势系咪应该而家同老共咁沟通？我嘅建议喺而家呢刻。依然系要同阿爷咧，系俾面色佢睇。我唔捻妥你，你落三道闸，我搞完79日乜都冇， 我唔妥你，唔捻记，唔捻使同我讲啊，翻屋企瞓觉，你咪自己落嚟咯。我哋喺门口抗议，就系咁啦。哇，我觉得呢个态度咧，到目前为止咧，我都未改变。但系你见到几个泛民主派有啲系湿晒，有啲系为咗背后选举啦。哇，我就觉得好不耻咯，好不耻呢咁嘅做法咯。即系你自己都系好多政治计算。点解话囚犯两难对局就系咧，逐个问嘅时候，大家就计紧自己条数，计紧自己嘅私利，而唔系为咗成个运动去谂个问题。喂，我死都唔信，事前唔会同啲有啲人同我哋讲，咁你咪开条件咯。你见我做乜捻嘢先？你有咩俾我先，阿哥？嗱，我而家契弟啦，我而家弱势啦，系嘛？你话晒事啦，你有大权在手啊嘛，你话事噶嘛，香港。系咪以我为主嘛？你讲噶嘛？咁你 deliver 咩嘢俾我？俾咩香港人？你三个系咪应该坐埋倾下？屌你俾你老尾，你俾人逐个击破，戆捻柒鸠嘅真系。 咁啊，即系其实你唔好话乜嘢啦。你 咁你即系泛民讲真呢样嘢，即系。如果真系能够统合到嘅话，就唔会有咁多个泛民政党出现啦。而家证 明咗呢样嘢啦，系咪？ 咩雷动计划呢，老实讲你问我，我最初諗嘅时候呢都係觉得戴耀廷係太天真。即係佢依然维持返呢喺占中嗰陣时候呢嗰种天真无邪，係咪应该叫。即係完全係即係一个理念去做。后咪我觉得越嚟越呢个諗法呢係有少少道理。即係你话佢每一区搵一个即係雷霆救兵。 一批嘅选民啦、 啊，一万到， 因为佢开始， 佢开始 swing 嗰两三三到五个 percent 嘅票，或者系两到三， 好重要噶啦，已经好重要噶啦，其实 得噶。不过问题就系、是、用翻个头先个 logic， 泛民主派大家都喺度计紧自己盘数嘅时候，佢点会劈蛋俾你？ 怀鬼胎咯！其实讲真的，即系你就系讲呢个超区嗰度啊。你話而家民主黨成日賴呢個新同盟啦，喂，坦白講， 屌， 即係你喂人哋個個都係出一個，你民主黨出兩個做乜鬼嘢、啊？ 咁佢本身有兩個，咁佢呢個就你又好難，即係你呢啲人，即係我又唔會因為新同盟去屌柒民主黨，我都唔會因為民主黨去屌柒新同盟，但我覺得，唉，收生死守都好啦，嗰度最多咪攞三席。佢而家幾多個人湧出嚟啊？七八條友湧出嚟，屌你冇有一忽咁撚樣。 唔係，我諗而家咧仍然係初步階段，即係個個話想出嘅就話出咗先，即係你爭嗰啲籌碼先嘛，或者用超區嗰、那個即係出選嗰個名額嚟交換。 但 係 啲阿哥 啊姐， 你所以阿挺咪天真咯？你真係以為佢哋個個喺度諗緊你嗰套，以為攞三分之二咩？冇人同你諗呢啲嘢㗎啦。嗰一半佢都唔會諗啦，補翻住自己個位，苟延殘存捱落去咪算數啦。嗱，我唔係講晦氣説話， 係苟延殘存。 喂，而現實上係咁啊，邊個啲阿哥阿姐會同你傾啊？你係咪保住我民主黨嗰六個位啊？你係咪保住我公民黨嗰六個位啊？五定六我唔記得咗。你係咪保住我工黨嗰幾個位啊？喂，呢幾大黨？一定係諗緊，即係計緊自己呢盤數。 喂，你講緊公民黨，我諗起呢個港島區，即係而家阿黃維基啊諗住去選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即係亦都而家佢最大可能性嘅就係兩區啊嘛，一係就係港島區，一係就係呢個九龍西啊嘛。咁你港島區人哋都計咗數啦，喂，今年係少一席嘅，本身已經爭崩頭㗎啦，已經係。系嘛？即系我见到，即系你除咗阿边个，喂，其实叶柳系最 Q 怕嘅。咁但系黄维基好蛊惑，你咪讲咩？ 未必嗱，叶柳固然系怕啦，但系我觉得另外一个就系、是、建制中人都会怕嘅，即系包括因为你曾国成唔选啊嘛。 咁都系建制中人。 阿曾国成唔选嘛？但系你唔好忘记，黄维基系吸到啲新飞嘅。 系啊， 自从香港电视嗰单嘢。即係打咗呢個悲情牌， 同埋黃維基 者嘅形象。 黃維基究竟係吸泛民嘅票多，定係吸建制派票多？ 可能 吸泛民嘅票多嘅喎， 可能係 half half。 黃維基嗰只咧，佢係吸咩咧？即係如果佢純粹係呢種身份認同中產票嚟講咧，最受影響嘅就一定係公民黨嘅。 係，可能係公民黨。 因為你民主黨咧，佢始終係做一啲地區服務啊嘛。 冇所謂啦，公民黨其實你上一次用阿陳淑莊嘅講法，其實佢係爭幾千就輪到第二席。同樣道理，其實你係攞到幾萬票係多餘票啊嘛。 我唔知有幾多萬啦，我冇同佢溝渠過啦，起碼都兩三萬係多餘票啦，係咪？因為你要先除咗咁多個席位，嗰 100% 除咗咁多個席位，跟住先 cut 第一個席位噶嘛，冇所謂啦。但係嗰、那個，我覺得關鍵就係在於王維基無端端點會出嚟選呢， 嗯，咁佢話咩啊嘛？佢即係唔想再見到689嘛，係咪？即係其實佢同阿田少其實一樣噶，就 A B C 啊嘛 ，Anyone but C Y 啊嘛，係嘛？ 但其實同佢 最尷尬嘅就係 牌有冇關係啊？其實 梗係有啦，呢個私怨嚟噶嘛？呢個係 其實會唔會用呢個做一個 正如你 威嚇嘅手段、啊？ 我用翻澳門 即 係澳門嚟做嘅例子啦， 發個牌俾佢啊！ 你要明咧，澳門咧，回歸前後， 嗯， 好多賭場嘅人咧係走去參選立法會嘅、哦，你有冇 observe 到呢樣？ 啊哈 ，OK。 系 阿坦未必咁讲，我帮你讲啦。 四太都咁啦， 好多系嘅。点解呢？回归前后，因为回归前后系未落实开放赌牌噶嘛。 嗯， 个个谂住争凳仔入去立法会，其实根本系攞利益噶。 嗯， 而家事后已经可以讲咁讲啦。 嗯， 系咪？事前大家都未必咁讲嘅，点解嗰啲友都几有实力噶嘛？系咪、嗯？同样道理，如果你话王维基，佢计嘅算盘就系因为你封我呢个香港电视。咁我出嚟選去喐嚟，但係吳博頭先講到個道理就係、是，究竟佢攞邊個啲票呢？我覺得 half and half， 梗 係 啦，係㗎， 未可能隨時係六七成係泛民啲票嚟㗎。 我覺得泛攞泛民嘅票嘅機會大啲㗎，因為啲人認識王維基就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、政府唔發個牌俾佢嘛。而邊啲人撐佢呢？就是、當然係泛民嘅人撐佢啦。同埋佢仲講到明係即係參選嘅主要係想拉呢、這個CY 落台。 嗯， 咁呢個口號 OK 啊。呢、這個光領夠啦，其他嘢唔撚使講啦。 咁佢就係 醫療唔使講啦。 唔通我忠貞嘅民建聯支持者，我會支持你反對 CY 咩？唔會噶嘛。 醫療唔使講 CY 噶嘛。 教育唔使講，係嘛？淨係講呢個開放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大氣電波就已經夠啦。嚇、啊，言論自由已經夠啦。嚇、啊，講法治已經掂。 係啊， 係嘛？所以我覺得王維基呢一步咧，佢都 夾唔到啊。 佢計得好清楚嘅。 但系个 而家得翻几多席啊？讲到六席， 系六席啫嘛。 六席 ，OK。叶刘应该冇问题啩？民建联应该 OK 啩？ 民建联实有一席噶啦，最少。 工联会应该问问水都有啩？咁咪三三开嘅啫。 其实系噶。 喂，咁你咪王维基撞低咗泛民？如果啲我哋嘅判断系， 我觉得佢会撞低泛民，可能民主党。甚或公民党或者系人民力量， 好难讲。 人民力量唔使谂啦。 我唔系，但系民主党其实系会稳阵过公民党嘅，肯定系。 点解大家成日都觉得即系激进派喺港岛仲有位走咧？上次你谂下人民力量嘅气势咁盛，有黄老邪喺度，萧若元搭落去。 都系争啲， 唔系阿老， 唔系争好远啊！屌， 系争好远， 争好远啊！唔知第九啊！ 你计漏咗一样嘢，因为卢永乐喺度，咁今年咧卢永乐死咗啦。 唔系咁，卢永乐啲飞咪近似啊边个啲飞咯？ 其实都系中产票嚟嘅， 系 咪？卢永乐嗰啲都系 王维基嗰啲飞咯， 会倒过去嘅，其实系。咁所以就其实都好问嘅，其实都系，即系如果你话讲激进，咁但系就你要关你要担心嘅就系、是。咩咯？即系其实如果你话民主党同埋公民党最惊嘅，梗系公民党啦。 咁公民党啲装脚比较少啲， 系咪？即系你起码民主党有啲装脚啊嘛，大佬啊。咁所以就但系嗱，除此之外啦，即系你讲呢个王维基之外啦，就其实王维基头，即系其实仲有一句说话好古惑嘅，其实就喂佢知道即系阿叶柳就好惊啦，系咪？就话嗱，边个人做边好多人做特首都得嘅，我都非常之支持嘅，非常之赞成嘅。其中嗰個就係葉劉啦，喂呢個葉劉真係，喂嬲你好啊，定係錫你好咧，大佬，係咪？你又同我搶飛，但你又話我支持我做特首，係咪？所以其實你話頭先話阿王維基咧，即係計得準咧，喂，其實佢探人咧都好，喂都好有一手啊，大佬啊，真係。咁另一樣嘢就係話咧，即係而家阿張德江啊落嚟啦，咁當然就個個喺度即係得位啦。咁啊六八九啊好撚叻嘅，就佢而家咧就揾咗呢個咩呢個經濟日報啊。就幫佢做咗成版幾嘅訪問啊嘛， 嗯， 係咪？喂，咁你見到林鄭啦，喂，林鄭仲犀利喎，揾零一嚟幫佢做訪問喎、啊，咁你估下，即係林，即係你話睇《經濟日報》人多啲啊，定還是係睇零一嘅人多啲咧？咁樣樣， 梗係零一啦，唔使諗啊嘛， 咁經濟日報都好多嘅，咁但係嗰啲係藍絲多囉，其實係 嗰啲係炒股票嗰啲有囉， 係啊， 好現實世界嘅人， 嗰啲未必投票添啊，講真真係， 或者冇登記做選民 咧，咁、啊、即係你而家其實你見到可以得緊位㗎啦，反而你見到就係其實而家咧，即係呢、這個阿曾俊華咧就比較低調好多，其實就 嗯 係嘛 嗯。 咁啊，即系 anyway 啦，下个礼拜应该就会见睇多啲嘢啦。其实就 明解嘅 系啦。咁啊，嗱 你讲讲深一层，其实而家 CY 咧，基本上已经大家都判断到咧冇运行噶啦。即系黎质粉又好，李慧玲又好，系讲早咗嘅。但系我一路维持我嘅判断就 系、是哎，你系因为收到风定咩先？ 都唔系收到风，好简单判断啫嘛。点屌点话呢个风俾我听啊？就算我真系收到风都好，即系你一定系等佢任期完结嘅，好好睇睇。即使你话身有屎嘅梁振英，阿爷会唔会继续喐佢咧？我觉得系另外一个议题啦。上一次喐张林权，你估真系冇政治考量？一定有啦。同样道理。究竟未来佢落咗台之后会唔会喐呢个嘅梁振英，亦都系一个政策考量。你谂下，简简单单喺机场嗰单嘢发到咁大，大家都系咁样和应法。其实个社会气氛，即系除非阿爷系猪兜嚟嘅啫，我唔觉得佢系猪兜嚟噶嘛。共产党呢啲政治计算系好叻噶嘛。喂，你就系睇机场呢单嘢都发到咁捻大，喂。你又唔道歉一声，你跟住喺度继续喺度即系顾左右言他咁，喂你搞到咁咧，其实是一件好恐怖嘅一件事。即系你第一，你又揿唔住你啲人，即系所谓揿唔住佢啲人，即系揿唔住你老婆，揿唔住你个女啦，系、咪？你都搞唔掂嘅，屌！即系真系以为你系共产党总书记啊，有特权噶。 嗯， 就算系共产党话我都系咁做。我都系咁契弟嘅，我去到机场都系大捻晒嘅。阿哥，做唔好俾人知啊，哥！你搞到咁咧，同埋呢个咁样嘅民情嘅反应咧，其实已经系体现到一样嘢，就系咧，即系一定佢再继续做落去咧，系冇意义。同埋我都可以断估一样嘢，唔使断估啊，净系判断。你俾佢继续做落去，本土派嘅势系会更盛。 系， 一定啦。 呢个阿爷咧，我已经。感觉到，其实佢哋系注意紧呢样嘢。 系啦， 边个制造本土派出嚟嘅？梁振英，学院嗰本咩话？香港民族论，屌佢老尾，佢唔喺个施政报告讲，我都唔知道出过呢本书。跟住喺机场啊，或者书报摊啊，系摆前面嘅，因为佢讲完啦，都唔使睇啦，嗰本嘢系嘛，都大家知咩水平啊。算啦，嗰啲嘢唔好讲啦。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你一手制造一个咁嘅矛盾同埋对立出嚟，其实你帮紧对手助选啊嘛。 嗯，唔系呢个我又要用。 同埋呢一样嘢系好危险嘅。我从共产党嘅角度谂就唔系我立场啊。你中意就咁做啦吓。好啊，你继续捧佢，继续捧梁振英，制造咗呢个本土派，一发不可收拾嘅。我讲过噶啦，好似台湾咁。好似台湾咁，就係呢种本土嘅意识分离主义嘅激进势力， 天然独立已经，即係所谓 系只有越搞越犀利嘅啫。 嗱，呢个从来就係话我哋有个 我冇人所谓啊，係咪啊？但係你如果要管治呢个地方，你真係要俾国际一个示范，话俾台湾人听啊。不过啲都唔使諗啦，即係总之你要有面子啦。唉，简单讲就係、是。冇得諗㗎啦。 唔係，但你以返阿邊個呢，即係其實你都有一樣嘢引證到嘅，即係譚博成日講一樣嘢，就係權鬥板塊互動論啦嘛。即係你話大陸嘅權鬥就牽連到呢，就係其實香港要一個人行強硬路線，咁然之後撩起一啲不穩定嘅因素，咁令到習近平就投降咁樣。咁但係如果你用返呢個同一個架構去諗嘅話呢，你見到大陸而家嘅形勢呢，你見到今日啦，即係呢、這個環球網环球时报啊，而家就话要喐佢啊嘛，系咪喐个总编辑啊嘛？因为佢唔知话即系因为喺台独嘅问题上面，台湾嘅问题上面，就即系踩咗钢线啊嘛。咁而家要修理呢个叫做系环球时报啦。即系你见到啲即系平时咧，即系讲嘢系即系激进啦。我哋成日都有个讲法就系话嗰个叫做系 中宣部或者係管呢、這個黨輿論嘅劉雲山咁樣樣，喂，不斷咁樣樣俾麻煩俾習近平。喂，但係而家你見到嚇、啊，即係《環球時報》都喺度喐佢咯嚇。之前即係你話嗰啲咩無界新聞網，喂，又喺度搞啊習近平噶嘛，又話即係叫佢即係要去辭職又剩噶嘛。而家唔係啦，嗱，我而家咧就叫隔山打牛，俾啲顏色你睇。喂，如果你見到即係習近平呢一著咧，係等於就係話見到係即係習近平係固咗權啦。哦，開始咧嗰、那個權鬥咧就叫做係有咗起色啦。習近平就咁變咗就係話佢吹嘅和風咧，其實係統一到黨中央嘅。其實係 我有懷疑啦、啊。我覺得即係最近不斷有消息，包括係即係當笑話啦，咩最後的總書記啊啲咁嘅嘢咧。喂，其實你有冇發覺陸陸續續咧？有呢啲嘅咩抵死嘢咧，飆出嚟。 哦，咁係。 但其實呢啲嘢不嬲都有噶啦， 係咪？就算 話預測共產黨幾時倒台呢啲，其實即係 唔係喎？今次咧， 成日都有呢啲嘢。 嗱，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錯上次阿 Larry Diamond 嘅講法咧，佢話即係有好多中國問題嘅專家，以前咧係對老共係相對樂觀嗰啲啦。你唔好抽嗰啲成日諗一話倒台嗰啲啦，即係嗰啲友已經係即係跳咗票好多鑊啦，即係已經即係衰咗好多鑊啦。反而是以前對中共最樂觀的人呢，而家開始都唔睇好。其實呢個係一個 indicator， 係有危險，佢真係有危險。所以我覺得大家唔使咁急啦。用 Larry Diamond 嘅講法，即係話幾耐啊？十年啊嘛，共產黨會倒台啊嘛。即係我唔知佢，因為佢都係樂觀派嚟噶嘛。屌佢啲即係反華嘅力量嘅代表標會者嚟㗎啦，係咪？ 成今日都話即係倒台乜乜乜乜。 但係其實呢啲講真，即係你開頭即係你唔係好識嘢嘅時候，你會開始信。但係你講真， 因為你個大 過咗十幾年之後，哇！又中共仲喺度，咁開始對呢啲言論咧就失去咗信心。 唔係你好簡單嘅啫，測試 Larry Diamond 嘅講法係堅定流咧，就係佢認為 Donald Trump 係贏唔到美國大選。佢认为呢个系对美国人嘅一种羞辱，因为佢民主党人啦，当然第一就系，第二即系话晒都系 自由派啦，即系 知识分子，你冇理由即系拣个癫佬噶，做我领导人噶呢个世界。 你话赢唔到啊？佢而家民调唔系争好多啫，争1% 啫。 系啊，我啱想讲， 唔好黐线 嘅。喂，输1% 喺误差范围里边咧，即系随时系 Donald Trump 咪赢紧 啊！即系你仲有时间，仲会跑落去噶嘛？尤其如果啲人真系对现状不满嘅时候，哇，觉得有闷局。佢換下咁所謂啫，同埋講真，你講嘅癲啲，唔等於你真係做得咁癲噶嘛？ 啱， 即係呢個美國人睇得好透嘅，其實永遠都係咁嘅。以前啊，阿奧巴馬佢當選之前啊，佢講過話，即係呢個同呢個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啊，即係再重新去考量啦，咁樣樣真係點做到啫？講真，真係佢 please 選民嘅時候，乜都講得出噶啦， 即係吹就吹到大一大。 係啊，咁但係過癮啊嘛。即系喂， 好玩啊！ 系啊，你而家连菲律宾都系咁啦，菲律宾都投咗个癫佬啦。 市市长， 喂，全世界其实都有呢个现象。你睇翻啊， 因为对个建制不满啊嘛。 世良有一次佢话唔知睇咗边本书咧，去总结咧近呢两三年嚟咧喺全世界发生呢个浪潮啊嘛。即系点解所谓素人政治系会有市场，就系因为个闷局。對，即使是一个民主的制度的地方， 對 都 是 有闷局， 对政棍不满， 仲闷啊！ 仲闷，因为你来来去去不是左翼就右翼当政，大家都是政策不差得太远嘅， 大家都是趋同的。其实你一执政的时候，大家处理的方法其实不会有 太大的差，因为你有好多 constraint 噶，你系即系执政喺你个政府喺手上嘅时候，其实唔系你个党主张乜嘢就做到乜嘢。 你起码 你国际贸易、国际经济上已经系限制咗你个政府可以做 三 样嘢。 话俾你听，我总结点解你执政嘅时候咧，你吹嘅嘢系唔得咧？第一 ，bureaucratic resistance， 你嘅官僚会抵制。 公务员一定系抵制你啦。 明你搞全民退保，屌你请咗几多人先？你计条数都好烦啦，系嘛？你都要監察啦，即係我舉例子啫，係嘛？第二，你要考量國際政治喎。 係啊， 係咪？國際政治係利益嚟嘅喎，嗰啲錢銀嚟嘅喎，唔單止係個釣魚台，即係威威嘅問題喎。 再加上如果你歐洲國家，你係歐盟成員，你嗰個政府嘅靈活性更加少。 第三，你要打破現存制度裏面嘅既得利益者，好困難。 係， 即係正如。 你俾我哋當權嘅話，你點喐柒李嘉誠？你點樣喐柒李嘉誠？你點樣喐柒四大地產商？你都要問自己個問題，咪老實啲啦，係咪？你點樣喐柒？ 抄佢監咩？ 除非你好似英國佬當年咁，你有佢啲嘢準備可以拎佢廉署喐鳩佢。 嗯， 我當我自己係守法治嘅人啦嚇，咁你有嘢先可以喐到人噶，咁你先可以威脅到佢噶。你冇，咁點咧？真係停止賣地，或者唔肯賣俾佢啊？明明佢投到標，你都唔賣俾李嘉誠啊？係咪啊？你真係周圍揾地起公屋啊？你屌話曬都要兩三年啦，唔好呃人啦，係咪啊？你唔使做足嗰啲deal process 啊？唔係夠吹噶嘛？所以你全世界任何一個領導人，你解決唔到呢三個問題，其實你嗰啲嘢都係夠吹。咁所以啲人咪寧願揾個癲佬咯，睇佢癲成點。 好，休息一阵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